夜间舒适度指数为一，体感舒适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，紫外线照射强度强，请注意防护。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。